正在对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22号会见前来拜访的政府总理比森德·埃亚特·托米并进行了交谈。金永南同志向政府总理比森德·埃亚特·托米郑重地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问候。总理说，敬爱的金正恩阁下派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及其一行参加总统就任仪式，对此以总统奥比扬·恩圭玛·姆巴索哥和自己的名义深表谢意。他说，敬爱的金正恩阁下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并强调希望朝鲜人民今后也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另外，这一天金永南同志还同赤道几内亚共和国人民代表院参议院议长特蕾莎·埃普亚·阿桑戈诺会晤。